大家好，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房天下特价房，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贾建强，我们倡导。开车不看手机，吃饭不看手机，出游不看手机，多一点时间陪陪你的家人。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幸福是恋人相依，幸福是家人相聚，在寒风中，在车厢里，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时刻温暖你。欢迎收听969城市放牧，我是主播龙夜，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接下来一个小时，有我陪伴你。 我觉得，其实一个人无论到了什么年龄，想要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都是可以的。人生本来就不应该被年龄、环境，甚至是周围人的言论、同龄人的崇拜来控制。我们才是人生的主宰，未来有无数种可能性。也许可能以我们现在的认知和见识，还是不能够看清楚未来的样子，但是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请不要让眼前的苟且毁掉了对未来的信心。 捱劲也未曾亮，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看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梦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如何能离开失乐园，能留恋忘返总是情缘，要去到别落条长路远，吃苦中苦，苦中苦亦永不间断。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快到终点才能知道，又再回到起点从头。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最难过的莫过于当你遇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却明白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感受，或迟或早，但是却不得不放弃。 不需要假期，我没地方歌曲，不需要狂欢，人群只是空虚，多数的关心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真正懂我的人是自己，我的眼睛一做梦就看闭上就想哭泣，笑容忽然间变成奢侈品，我的生活充满了和你有关的记忆，每每靠近满城风雨，就让我忙得疯掉，忙得累到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最好，就让我忙得忘掉你的怀抱，它曾带给我的美好。有人问好不好，怕伤心多慌，就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话，完美的伪装，才让我的痛没人看到。 皱上哭泣，笑容忽然间变成奢侈品。你在哪里？总是每天要问你的一句，我要戒断这种恶习。正当我忙得疯掉，忙得累到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最好，就让我忙得忘掉你的怀抱，他曾带给我的美好。有人问好不好，怕伤心多狂，就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谎，完美的伪装，才让我的痛没人看到。一个麻痹的人那有多好，心里没别的，只有忙忙忙。工作是一种抵抗，一帖解药，人怎能被想念打倒？有人问好不好，怕伤心多慌，就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谎，完美的伪装，才让我的痛没人。 有太多的人问爱情是什么，爱一个人是为了什么，有的答案很有哲理，有的答案其实挺俗的。爱就是陪伴，不管你有多忙，事业有多成功，朋友有多少，等到老了以后，你只是希望有个人能跟你一起躺在摇椅上晒太阳而已。 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变成各自流浪。我爱你啊，好想念，很感伤，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话啊，可时间会擦掉沉默的话。很爱你啊，一直 夏天，想问你记得吗？你送我那朵没名字的花，很爱你啊。为什么你眼泪已正好？时光我一直等在告别的那天，你不让我不老。 其实遇到真爱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人的一生会遇到2920万人，两个人相爱的几率只有 0.00049。 喜欢上一个人是一件非常小概率的事情，所以如果遇到了你很喜欢的，不要放手。 就眼梦游十年，成熟些少不免，比对一下在下饭前，你是如何自勉？问有几多位已是无言，做了大人十年，无心好东西推荐，赶上班进入大楼前，看着旁人在变，找腹镜提你你未 would give anything again to be your baby doll. This time I'm not leaving without you. He says, sit back down where you belong, in the corner of my bar with your high heels on. 变了之后，我就不再爱你。变了之后，你。

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 世界变了模样，当乌云遮住阳光，当别人的冷漠眼光随意落在身上，当现实大过想象，当梦想失去方向，当疼痛的无法生长，解开心里的伤，我和我小小倔强，有一个小小梦想，我会努力长，路就在前方，我和我小小倔强，有一个小当现实大过想象，当梦想失去方向，当疼痛的无法生长，解开心里的伤，我和我小小倔强，有一个小小梦想，我会努力长，路就小小倔强，有一个小小梦想，我会努力找，路就在前方，我和我小小倔强，有一个小小愿望，我会努力找，我会背地疗伤，让青春飞扬。 无论怎得罪，你说我是负累。 你怕受罪，完全忘记往日为何凌晨仍潮浪汽水。 我经过情意死心，但高兴好心敷衍一刻却彼此的沉默。 我们这结局太不堪，分不出真假的爱恨。 无谓的爱太过痛魄惊心， 我估错这个世界得到教训，怎相信人命中怎么爱着你为人。想想我这样受伤，你会知爱情独于披上，你怎安心可不改漂亮。怎想象共你而同向，多少恨真确晚上。一转头前面后要发离场， 难道爱的爱情已死心， 分不出真假的爱恨。 无谓的爱太过痛怕惊心， 我估错这个世界得到教训，怎相信人命中怎么爱着你为人。疯似幻象，你给我的爱是玩具，磨烂后变绝情，难毁这世劫永活罪证。道别并无罪，也没权问你内情话。 不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存在。

时候，你不服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爱上心肝肺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的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 为我伤悲，冷的爱快枯萎。

和一样再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淡淡悠悠走在人世间，浮生碌碌依然，谁还在悬念？繁华再美，最好是今天。一笑而过看从前，回忆如今夜。爱是一个圆的，于是看不见，苦与乐在一瞬间，方向更远。爱是一个圆，你我深情的缘，不问路回不问天，相信爱是真心情缘。仿佛微光在人海里面，一点一点的绵延，相爱的双眼，人如浮萍飘荡聚散间，天南到地北，忘记了孤单，爱让心和心相连。走在人世间，浮生碌碌依然，谁还在悬念？繁华再美，最好是今天。一笑而过看从前，回忆如今夜。爱是一个圆的，于是看不见，苦与乐在一瞬间，方向路更远。爱是一个缘，你我深情的缘，不问路回不问天，相信爱是真心情缘。微光在人海里面，一点一点的绵延，相爱的双眼，人如浮萍飘荡聚散间，天南到地北，忘记了孤单，爱让心和心相连。 想听你听我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

藏，拥挤的沙发竟然能带你走远这么空荡，梦寐结局的每个晚上，醒着在往事里面流浪，情绪太满，我跟黑夜讲话，可是没有谁安慰回答。哦，否认不了 I miss you， 奇妙的冲动让幸福开通，但最后的冲动让感情远走，怪对方让人失望，否认不了 I miss you， 十秒的冲动让幸福开头，但最后抵抗不了爱。